身体一直在帮你撑着，身体不是敌人，它不是在拖累你，它只是累了。你可以先不要责怪它，那些沉、重、慢，不是在反抗你，只是身体正在告诉你，它需要更多休息。今晚不用再嫌弃自己怎么那么疲累，不要再怪身体怎么提不起劲，动不起来，跟不上。先把那份对抗慢慢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休息。当你不再跟身体作对，它就会慢慢和你站在一起。Thank you.